这是晋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8首诗《华州》，作者杜甫。此道西归顺，西郊胡征凡，至今残破胆，因有未招魂。尽得归京意，移官岂至尊，无才日衰老，驻马望千门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